过我的脸，曾是百千遍，没去想终有一天，夜雨中找不到打算，让我孤单这边，一点钟等到三点。 无憾，朝晚眷恋。

散以后，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。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，我会爱你，只是因为寂寞。

是瞬间，听歌的画面能不能抵抗思念？那些誓言。